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月，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夫妻， 夫妻， 至亲， 至亲， 至疏， 至疏。 幸福， 幸福， 上下求， 上下求索，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唐婚》，作者蒋离子，演播燕姬轩、艾宝良。 还能相约一起就像梦一样，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潘宇翻开了田凯的验伤报告，颅骨骨折，全身多处软组织受伤。潘宇松了口气，却又暗想，陆泽熙应该下手再狠一些，打得田凯生活不能自理才好。田家当然不会放过陆泽熙的，陆泽熙已因涉嫌故意伤人被拘留了。证据确凿，有菲斯特餐厅多名员工的人证，还有餐厅当晚的监控录像。 潘宇也在等一份证据，他知道只要他松口，告诉田凯他会放弃一切，然后和田凯离婚，田凯就会放过陆泽熙。可是潘宇不甘心，当年离开陆泽熙就是想过上自己向往的生活，而生活跟他开了个大玩笑。这段婚姻除了能够填满潘宇无底洞一般的物质沟壑，和一个被他视若珍宝的儿子，再没有别的了。田凯已经出院，如今正在近郊别墅休养，潘宇也在，在外人面前夫唱妇随，这是他们俩之间不成文的规矩，哪怕同床异梦，他们看起来仍然像一对恩爱的夫妻。潘宇还是田太太，他就必须继续履行田太太的义务，自然他也可以享受田太太的权利。 近郊的清晨，空气甚好。潘宇在花园里做瑜伽，旁边的小圆桌上摆着保姆送来的早餐。穿着睡袍的田凯倚在门边，饶有兴味地看着自己的妻子。年过30的潘宇身段虽已没有当年的紧致，却更见 丰腴诱人。他一个下腰，标志的蜜桃臀展露无遗。裁剪得当的连体式瑜伽服，让他的腰肢格外的纤细。因为保养有术，在这方面不惜重金，哪怕小产了数次，他的肤质和气色仍然是不错的。脸上倒是有些细小的皱纹，不过只有在他笑起来的时候才会出现。可是他很久没有对自己笑了。田凯不否认自己对潘瑜动过真情，这个有过婚史的女人别有风韵，对当年的他来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田凯力排众议，甚至不惜与父母闹翻，以为娶了她就像是成就了一个灰姑娘邂逅王子的童话。童话很快就破碎了，那是在潘瑜生下儿子之后不久，有一次他不经意地在他的抽屉里发现了一个 U 盘。田凯怀着好奇心插入了电脑，却发现 U 盘被加密了，这让他不解，也令他困惑。思虑良久，他找人解密了 U 盘，里面只有一个文件，潘瑜和陆泽熙翻云覆雨的视频。视频右下角的日期正是潘瑜和自己的婚礼的前夜。田凯不愿意相信，可事实就摆在面前。田凯自以为遇到了真爱，看起来却是这个女人精心设下的局。这个女人想要的不是他，而是他附带的锦衣玉食，而他的柔情不过就是一种工具。狂怒过后，他理智下来，开始计划接下来的每一步。最让他抓狂的是，自己私下咨询了一个律师朋友，发现手里的视频因为取证途径不合法，根本没法派上用场。田凯后悔没有听父亲的话，婚前确实应该跟这个女人拟定一份协议的。不愿惊动父母，当年自己可是信誓旦旦地说非潘瑜不娶的，要是让他们知道潘瑜偷情，这不是在打自己的脸吗？此时升级为祖父的田父对外宣称自己即将退居二线，要把公司交给田凯打理。田凯不想在这种最关键的时候闹笑话，对潘瑜的所作所为，田凯选择了暂时的隐忍。之后潘瑜怀孕过两次，和田凯父母的欢天喜地不同，田凯很是头疼，大概是因为岌岌可危的夫妻关系让潘瑜压力倍增。这两次怀孕又都小产了，最终被医生宣告此后都将无法生育。这中间田凯遇到了小姿，刚满20岁的小姿清新可人，很快就捕获了田凯的心。田凯没有想太多，直到小姿怀孕了。这个倔强的女孩，不论田凯开出怎样的条件，都不愿打掉她腹中的胎儿。田凯只好给她买了一套公寓，还配了保姆，半真半假的安抚她。等他和潘瑜离婚，便会和这个孩子结婚。要不是潘瑜知道了小姿的事和他大闹，田凯是不会拿出那段视频的。之后有个无数次的争执，田凯甚至对他动了手，两个人彻底的撕破了脸。如此一来，离婚迫在眉睫了，感情已经是荡然无存了，剩下的只有等待争夺的利益。田凯不但要他一无所有，还要切断他的后路，而陆泽熙就是他的后路，对，我要让他们一无所有。此时本来在韩国工作的姐姐田磊被 HL 总部任命为中国区总经理，即将回国，让 HL 收购西亚，这是田凯的回击。不过田凯怎么也没有想到，陆泽熙这个蠢货却突然和自己打了一架。 头部仍然在隐隐作痛，但是田凯一想到身在拘留所的陆泽熙即将失去的一切，就觉得乐不可支，他丝毫没有掩盖自己的得意，微微扬着下巴看着正在做瑜伽的妻子。如果自己愿意，现在可以过去捏一把自己妻子的蜜桃臀，要是来了兴致，这个女人还得继续履行她妻子的职责。 潘瑜一个下腰，在两腿之间看到了带着微笑的田凯。哼，笑吧，潘瑜这样想，谁能笑到最后还不一定呢。 田凯朝潘瑜勾了勾手指，你过来。 潘瑜起身喝了口水，拿毛巾拭去流经胸口的汗水。田凯直视着潘瑜傲人的胸脯，那里曾一度让田凯沉迷。潘瑜微笑着说，怎么样，好点没有？ 到这时候了就别说违心的话了。哼，你不累我还累呢，你应该盼着我死才对啊，那才像你啊。 你不是没死吗？潘瑜披了件陈褛，像一阵风走过了田凯身边。 田凯一把抓过他的手，顺势把他压在门框上，两个人对视着。田凯在潘瑜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丝轻蔑，田凯粗暴地扯去他的陈褛，撕开他的瑜伽服，伸手揉搓他的身体，顺着他的腰肢一路往下。 潘瑜一动不动，任由田凯摆布。 田凯伏在他的耳边说，怎么了？你跟陆泽熙拍视频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啊。 潘瑜摸了摸田凯的下巴笑道，哼，因为你不是陆泽熙啊。 田凯一把推开了他，潘瑜摔倒在地。田凯扭头看他的时候他还在笑。 拘留所内，陆泽熙的对面坐着默默、方志远、老八、明航，你那几个哥们儿都在想办法呢。 我了解他们，就他们那个智商啊，解决不了我这个破事。 那田凯不接受调解，你的故意杀人罪客观来说证据确凿。 我确实是故意揍他的。我 要是有一天你站到了被告席上，当着法官的面，我可希望你别说这样的话。默默看向陆泽熙，眼神里多了坚定。我在尽力。 你也别费劲了，这几天我都想通了，命该来的总得来，躲不掉的，最多就三年呗，出来之后还可以重新开始。 我说了，我在尽力。在是一个进行时态，如果我完全没有办法了，我会说我尽力了。 没心情跟你玩文字游戏。 时间有限，我长话短说吧，我跟老齐摊牌了。 陆泽熙睁大了眼睛，什么？你疯了吗？ 你还记得一年前的那次医疗事故吗？下巴、填充物排斥。 这事不是已经了了吗？ 对呀，当时是做了二次修复，还赔了一大笔钱。可是，哼，我觉得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啊，不对，不是我，而是那位刘女士，她觉得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有必要的话还可以请几位医闹拉上横幅，坐在接待厅折腾他个十天半个月的。 你陆泽熙好像是懂了，你想借着刘女士给老齐一个下马威。 确切地说是给 HL 一个下马威。我想 HL 不会愿意接这个烂摊子吧。 没这么严重吧。 那个刘女士什么来头？ 你还记得吗？ 嗯，你等等，你等等，我想想啊。她老公是……陆泽熙兴奋起来。哦，对，她老公是卫生局的。可是这话一说完，陆泽熙就慌了。哎，嬷嬷，这可是一招险棋啊！万一卫生局查封了西亚， 不会，刘女士这个人，我应该能够控制住。 陆泽熙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 哼，干嘛这么看着我？每个人都有命门，就好像你的命门是番禺。去年发生那起事故以后，我一直在关注刘女士的动向，就怕她后面有什么新的动作。结果呢，我发现了刘女士的一些小秘密，她出轨了，和健身房的一个私教搞上了，如胶似漆。然后吧，我就叫人拍了几张照片。 嬷嬷，你太可怕了。 人心都可怕，所以做什么都要给自己留一个后手。事实证明我是对的。 老齐怎么说？ 我们的西亚暂时是保住了，以我对老齐的了解，他不会轻举妄动的。至于接下来老齐会怎么对付我们，那就很难说了。不过这样也好，至少以后和他相逢，大家都在明处，不必兜圈子了。 陆泽熙露出了宽慰的笑容。真有你的啊。 好了好了，现在咱们再说说你的事儿。我和他见过一面。 谁呀？ 你的前妻呀。 陆泽熙一愣。 哼，用万种风情形容他一点也不过分。就你那些小女友全都加起来，都不如你前妻的一个眼神。讲真啊，你这一架打得也算值了，包括你之前被你前妻抛弃，那也不算冤。 你能好好说话吗？ 我说的都是真话呀。 你约的他？ 恰恰相反，是他约的我。他给我讲了一个断头王后的故事，说什么他那时候还太年轻，不知道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经在暗中标好了价格。他还说，如果万不得已，他会付出应有的代价。 嗯，他想干嘛？ 你应该能够想到的。 方志远、明航和老八走出拘留所，三个人极有默契地站住了，互相看着。老八一直不远处，那里有一家小餐馆。 餐馆内没有几个客人，但方志远还是向老板要了阁楼上的小包厢。包厢的天花板有些低矮，几个人几乎是缩着头走进去的。坐下以后只觉得闷热异常，空调很是老旧，一打开就能够闻到一股霉味儿。没办法，打开窗子，从窗子往外看就能够看到拘留所。这天他们是相约来探视陆泽熙的，见面后他只告诉他们不要担心，还说过不了多久他就能够出来。 明航脑洞有点大，别是越狱吧？老爸说越狱倒不至于，看他这样儿，我觉得他好像是有点胜券在握了。方志远转过脸看了看拘留所。哎呀，他那么说，我觉得也可能就是想让咱们安心罢了。他顿了顿，又继续说：“哎，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啊？反正他这个事情啊，我觉得不能他说什么咱们就信什么。不管怎么样吧，咱们几个还得想想办法。”尽人事听天命。哎呀，想想也惭愧啊，咱们都是三十而立的人了，兄弟出了那么大的事情， 咱们愣是想帮他，都不知道从哪下手。明航说，如果对方不是田凯，那都好说呀。这种事情如果调解，脱不开一个钱字。而田凯呢，人不缺钱，这是其一，对老陆憋着恨，这是其二，两样都搁到一块儿了，你说连突破口都不好找了。以前呢，我爸总是说，这个世界上能用钱解决的事情都不是大事。他这话呀，嘿，以前打死我都不信。钱多好啊，有了钱就能在北京买大房子，把爹娘都接过去，也不至于灰溜溜的就回某城了呀。嘿，哎，明航无奈地笑了笑，接着说，可是他的话呀，我现在真的信了。钱这玩意儿没法让我爸爸摆脱病痛，更没办法救老陆啊。方志远正在凝神，他小声说，哎，昨天傅丽丽倒是问起老陆的事情了，他在某城人脉广，也愿意帮着找找关系。明航说，哎，你真的决定上他那儿去上班了？方志远点了点头说，是啊，宁静的压力本来就挺大的，我不想让他担惊受怕。他家的情况你们可能都知道，他爸爸就是因为在生意场上失了力，他们家才会一蹶不振的呀。老爸说，那可是你就非要到傅丽丽的公司吗？方志远用茶水漱着碗筷，他说，其实啊，我一直没有告诉你们，离开原公司之后，这个何总到处诋毁我，我是百口莫辩的。公司的老对手牛总，他倒是想用我，但是他想让我带着客户的资料过去。哼，前边何总对我还只是诋毁，轻者自轻，可我要真的带着客户的资料到了牛总那儿，在茂昌别说通讯行业了，别的行业怕是也不会有我的容身之处了。再者呀，这个牛总也不是真的欣赏我，他只是想要我手上的资料。你说他这种做事的风格，他的公司能撑多久啊？我又何必去冒这个风险呢？听到这儿，老爸叹了口气说，是，可我就是觉得吧，傅丽丽这个人看着总归是不大靠谱。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我刚发芽。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唐婚》。 我记得

毡房里的茶匙，他递了个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半耳边。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月，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夫妻， 夫妻， 至亲， 至亲， 至疏， 至疏， 幸福， 幸福， 上下求， 上下求索，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 求动爱欲执念的深海。 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唐婚》，作者蒋离子，演播燕姬轩、艾宝良。 还能相遇，一切就像梦一样。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老八叹了口气，我就是觉得吧，傅立立这个人呢、他看着总归就是不靠谱。方志远苦笑了一声，哎，这是一份工作呗，熬过这个阶段呢，再想别的出路吧。这些天呢，宁静又在看房子了，学区房，这就是他的一个结。这个结一天不解开，宁静啊，一天都不会松懈的。林恒说，我看呢，宁静这个性格，就算你们换了学区房，他那根绳还得绷得紧紧的。他呀，对自己要求高，对你的要求也是很高的。林恒说完了，发现这些话不太合适，便急忙说，当然了，这也不是坏事啊，这些年大家都看到了，你们俩的生活呢，确实是越过越好了。别的不说啊，就我们五个，啊，现在看看，就你还有盼头了。方志远问明航，不说我了啊。对了，你爸的身体怎么样了？这段时间大家都忙得跟没头苍蝇似的，好久都没到医院去看他了。明恒的眼神有些暗淡，做完了第二次化疗了，扩散嘛，暂时是控制住了，可我现在发愁的还不只是他身体上的病了，这老头现在啊，他都有心病了。他原来那老领导就是因为癌症走的，走的有点，反正到了最后阶段吧，差不多那都是全身都插了管子了，就靠仪器维持生命了。我爸说吧，要真让他这么活着，那多活一分钟都是痛苦。我以为啊，他就是感慨几句，没想到最近我发现呢，这个老头在研究安乐死的资料了。老爸和方志远对看了一眼，两个人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宁航继续说，他真是不想活了，一个人要真的不想活了，那精气神可就抽走了一大半了。你说啊，他这个身体本来就很虚弱了， 昨天我跟他说，我说某城的医疗条件有限，我要带他去北京，他愣是不同意。我就骗他说呀，我说交了个女朋友，约了几次会，等感情稳定下来就带去见他。哎，还别说，我这话一说完呢，这老头还真的开心极了。冯志远说，对，给他个盼头。看起来啊，现在只能用这招了。明恒说完了，看向了老八，方志远也看了老八一眼。老八低着头说，你干嘛呀？你们俩盯着我干什么呀？明恒说，这不是诉苦大会吗？咱们几个啊，互为垃圾桶，有什么往外就倒，倒完了总能舒服点，是不是？方志远点了点头说，对呀，我还想问你海丽的事呢。老八挠了挠头说，哎呦，我的这个事儿吧。 三天前，海丽怀孕的事首先被她母亲张兰发现了，然后一发不可收拾，双方家长全都知道了这件事，他们私下联系商量着要让海丽和老八复婚。这两个人是完完全全被蒙在鼓里，直到八父兴冲冲地从老家赶来。从八父的角度，要等儿子再婚还不知道猴年马月呢，况且再婚的话还得置办房子车子吧。至于海丽家，母亲张兰和父亲海国庆正在为他担忧。两个人私下已经在给海丽物色对象了，可是看来看去总觉得谁都比不过老八。现在好了，海丽怀孕了，有孩子了，这孩子可是老八的，那还有什么可考虑的？赶紧让他们俩复婚呢。双方父母一拍即合，要不是八母的腿脚还没好利索，他是说什么都要来某城的。八父和海国庆老两口见了面便又开始热了起来，亲家长亲家短的就先叫了起来。八父似乎早把八母在海丽家摔断腿的事放在了一边，半哄半骗的又各自把孩子叫到了一个茶楼。海丽和老八一见面看到这阵势，两个人都懵了，如临大敌。于是他们俩有了空前的默契和团结，两个人一商量，复婚的事不如先假意应允下来，无论怎么样让双方父母撤了再说。 听到这儿，方志远问老爸，那孩子呢？老爸说，离孩子出生还早呢嘛，我就是不想把这个海丽啊真的给逼急了。嘿，我知道他那个性子，一逼急了就跳墙。哎，万一这样把孩子怎么着了，我想都不敢想啊。我明航拍了拍老爸的肩膀说，哎，上回我不是跟海丽在咖啡馆见过一面吗？这事儿说起来真是个笑话啊。不过啊，我说真格的，海丽这个人他就是心直口快，他没坏心眼儿。从他这个话里吧，我能听出来他确实很想要这个孩子。对你吗，他虽然没说，哎，但我感觉啊，他感觉他这个心里啊还是有你的。他心里有我，他这心里要真有我，我们也不会离婚了。哎，你别不信呐，不是有句话吗，爱的对立面不是恨，恰恰相反，他这是因爱生恨。哎，要是他心里没有你，你们离婚他就不会那么难过了啊。又辞职又出去旅行，这怀了你的孩子又嚷嚷着要赶紧找下家，这什么，他这个行为恰恰说明他在乎你。老爸打断了明航的话，哎，行，你个单身狗，你整天没事就琢磨这些事儿啊。明航笑着说， 这个恋爱嘛，我是没什么经验。哎，单说啊，搞了这么多年平面设计，天天跟那些个甲方啊，跟他们打交道，我总结出了几点呢、啊。这个甲方啊，他越是挑理儿，哎，就说明他内心越是认同我的设计理念。真要是觉得我设计的不行，哎，人家直接就把这个设计方案给否了，谁还跟我废话呀？方志远说：“哎，别说，明航这话还有道理。哎，老爸，咱们都是哥们儿，你跟我撂句实话，你这心里头有没有海力啊？”老爸喝了口水，我说：“干嘛？干嘛突然问这个呀？”明航说：“要是老爸心里没有海力，会那么痛快的把房子车子都给他吗？朱明摆着嘛。”老爸点点头，又摇摇头，过了一会儿说：“我对海力吧，我有点儿，还有点歉疚的。毕竟这离婚是我提的，我们俩刚结婚那会儿吧，确实好过。那词儿怎么说来着？如胶似漆，对，对啊，如胶似漆过。可这日子过着过着吧，不知道怎么着，这一切就都变了。总之到了后面呢，我们俩是怎么过怎么不顺心了。志远知道啊，我跟那海丽啊，几乎每天都在吵架。一件看起来特别小的事儿，到了我们这儿，那都得小题大做。哎呀，人家说呀啊，小吵怡情，可是天天这么吵，谁受得了啊？哎，这么跟你们说吧，那段时间呢，我恨不得公司天天安排我加班，加班太好了，加班就不用那么早回家了。方志远说：“我看呢，你们俩其实也没有什么原则问题啊，老爸，听我去劝，啊，这个复婚呢，不管是真。”是假，不是，当然是假的了。不是，你急什么呀？你就不能先听我把话说完了吗？那你说，你说。你要真想要孩子，海丽那边你还是得服软儿，啊，说好话。你看我给你当了这么多年的消防员，每次你们闹离婚，我都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对不对？我总结出来了，那个海丽呀、啊。他遇强则强，哎，你要不换个方式啊方法呀、啊、我跟你说，别说抚养权了，哼，连这个探视权他都不会给你的。你什么意思啊？让我跟他说好话呀、啊、也不是说好话，真要是说好话倒简单了，行动，你得行动起来。海丽怀孕了，需要人照顾，对不对？这个时候你挺身而出了，对他各种照顾啊，人家能不感动吗？他要一感动，接下来的事情不就好办了吗？那这能行吗？ 周长河的身体已经有所好转，王秀芬跟之前一样，周一到周五住女儿周宁静这儿，给她带孩子，周末再回去照顾老伴儿周长河。为了让王秀芬安心，周宁静给周长河请了个钟点工，一天两顿饭，外加简单的清扫整理。周宁静对方志远说：“我倒是想过给孩子请个保姆，可是现在这年头，让人放心的保姆好找吗？不管怎么说，交给我妈那是最省心的。” 方志远没有吱声，他心想，要这样的话，还不如把我妈接来冒充呢。可这话到了嘴边，又生生地咽下去了。 这天早上，周宁静起得特别早，他拿出头天晚上熨烫好的衬衫，拿给方志远，让他换上。灰色的长袖衬衫有一对极为精致的袖扣，很高大上的牌子，是商场打折的时候周宁静用员工内部价买的，算是折上折了，但算下来还是要小三千。 这件衬衫方志远平时很少穿，特别是那对袖扣，怎么扣怎么都感到不自在。周宁静解释道，你第一天去上班总要体面点啊。 我那件短袖的啊，就黑的那件，不是蛮好的吗？你看这都入夏了还穿长袖太闷了。 哎呀，车里有空调，公司也有空调，有什么闷不闷的？行了行了，穿上吧。对了，我把你原来那个帆布包里的东西放到公文包里去了啊。 哎，干嘛干嘛拿公文包啊？死沉死沉的。 头层牛皮又是定型包，能不沉吗？ 到了富丽丽的深海网络科技公司，一出电梯口，方志远就被同事们的热情吓到了。只见他们分站两排，个个精神面貌俱佳，说着欢迎方总之类的话。在傅丽丽的指引下，方志远一一和这些同事握着手。随后傅丽丽又带着方志远到各个部门转了一圈，最后才到了属于方志远的那间办公室。说实话，方志远的这间办公室的豪华程度不输傅丽丽的，别的不说，天花板上的吊灯就是一个法国牌子，如果是正版的话怎么也得上万。方志远认识这个灯，那还是因为当年他和周宁静装修房子的时候，周宁静说如果以后换了大房子一定要用这个牌子的灯具。 傅丽丽指着墙上一幅油画说，志远你来看，这个是我一个画家朋友的作品，去年在他组织的一个慈善拍卖会上我把这幅画拍下来了，我特别喜欢。 油画上是深邃的海底，各种深深浅浅的蓝看起来一片混沌。方志远不懂画，只是点了点头。 这幅画的名字就叫深海，和我们公司一样。本来呢，我是打算明年公司重新装修的时候再拿出来，然后挂在我自己办公室的。不过挂在你这儿，嘿，倒也挺合适的啊。 重新装修？ 当然，公司现在规模越来越大了，等明年我打算把楼上那层也给租下来。 啊，是丽丽啊，副总啊，你看啊，我既然来上班了，不如尽快的就展开工作吧。啊，我想具体的深入的了解一下 F 之旅这个旅行的项目。 不急不急，你今天来啊就是先熟悉一下环境啊。 方志远还想问什么，傅丽丽的司机小米走了进来，对傅丽丽耳语了几句，傅丽丽跟着小米离开了办公室。方志远愣在那儿了，他打量着办公室的种种的陈设，只觉得心里边空空的，脚底下也空空的。方志远想起明航说的傅丽丽不太靠谱，他脑子里突然闪过了一个奇怪的念头，只可惜这个念头也只是一闪而过。 此时百城的菲斯特餐厅，一个衣着考究的男子正犹豫着要不要进来，直到一个服务生主动上前打招呼，那个男人磨磨唧唧的才说他来这里是要找人，找的就是他们的老板娘百城。原来这个男人正是卯城职业技术学院的讲师穆华，自从上次和百城喝过咖啡又吃过饭，便对百城念念不忘，有那么一点儿一眼终生的意思。只是心思敏感的他隐隐觉着百城和方志远之间有那么一点儿不可告人的暧昧，但莫华又说不出是什么。后来在傅丽丽的饭局上，莫华再次遇到了方志远，从他看到自己的神情以及他夫人的反应来看，莫华确定 百成和方志远的关系远不是普通朋友那么简单。 莫华单身多年，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能让自己动心的女人，没想到这个女人和别的男人还有理不清的纠葛。可是莫华不想就这么放手，毕竟无论从哪个层面来分析，百成都是自己梦想中的那种伴侣。接着莫华在微信上联系了百成几次，见百成的反应只是淡淡的，莫华不免慌了神儿，本想熬到周末直接到餐厅去找他长谈一次，可以的话不如直接的表明自己的心迹。可是莫华实在等不住了，这才周三，趁着今天没课好好的打理了一下自己，飞车过来了。也巧莫华和服务生正在周旋的时候，百成来了。 百成看到莫华感到有些吃惊，哟，莫先生。 百成微笑着说，哟，百成啊，我正好是路过呀，我想起你在这儿开餐厅了，我就冒冒失失上来了，抱歉抱歉抱歉啊。 啊，请进吧，人都来了总不能把人家往外轰吧。 这才上午十点，还没有客人。百成把莫华带到了一个靠窗的位置，自己也坐下了。只见百成有些心不在焉，莫华便提起了方志远。果然一提到这个名字，百成的眼里就有了光。这个光亮莫华在那些恋爱着的女学生的眼睛里边见过。莫华继续说，那天呢，我不但见到了方先生，还见到了他的太太呢。 哦，他太太也是我的同学。 哦，那就难怪了哈。看那个样子方太太确实是认识你的哈。 啊，他什么样子？ 哦，百成啊，不瞒你说，我看过几册微表情的书，我对这个还是略有研究的。 那你能猜到我现在在想什么吗？ 嘴角一侧微微的提起，是轻蔑轻笑。只是我不知道你在笑谁呀，是我吗？或者是方太太 啊？我要说我这是在笑你呢。 欣然接受啊。真的我喜欢你的坦诚啊。其实啊，我今天不是什么路过，我是特意来找你的。 这个我倒是也能猜到。 听众朋友，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唐婚》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燕姬轩、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 87.6，